我喜欢旅游，喜欢拿着单反到处拍照，拍美丽的风景，拍家人的笑脸。我会变美。 您出游，从你我做起。 用年轻的心演绎古典，古典中的流行 Pops 音乐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。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3点15点播出。I've loved you, oh, so long, my love, my lady green sleeves. 欢迎收听 Pops 音乐，我是古月，请欣赏一组新世纪音乐版末了。 Thank you.

thank you.